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部南部地区有中度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为宣传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首都的实践，展现市人大代表的履职风采，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代表联络室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共同策划推出了《人民之托》大型系列访谈节目。节目由北京市第13届、14届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主持。今天请听第45集。 家国情怀，责任源于使命，权力义务，担当更显初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托》，代表访代表，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一位普通的新闻记者王秋，专访市人大代表，共同讲述履职过程的感人故事，全景展现首都北京的发展变迁。 受人民之托，为人民代言，向人民述职。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播出的《人民之托》大型系列专访代表访代表节目，我是王秋。好，今天我们请来的代表是一位传媒大学的教授，也是我的老朋友，先听一段他的介绍。 关凌，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教授，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电视骏马奖、全国电视形象宣传包装奖、5个1工程奖广播剧、广播文艺政府奖评委。作为人大代表，他关心市民生活，关心北京建设，提出的议案涉及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北京交通的发展，反映人民心声，为政府建言献策。本期代表访代表，让我们走进关凌代表用心对待每条建议、为改善民生身体力行的履职故事。 关代表你好，欢迎你啊。 邱总好。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觉得你走进电台啊，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觉得亲切。一方面他们很多是你的学生，再有呢，我们电台一些评奖的活动啊，你也经常参加。咱们俩还有更深的一层关系，是因为咱俩是人大的室友，对，所以应该说咱们非常熟悉。大家都知道传媒大学每年的艺考，那是一道风景线啊，艺考是备受关注的。那有关这方面的，你有没有过这种建议？ 对，就是最近我曾经写过一个建议，就是在艺考里面取消外勤考官这样的一个建议。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其实除了我们学校之外，整个很多的高校哈、都接到了这样的通知，就是在我们的艺考当中必须要有外勤考官。每个考场都必须有。那实际上呢，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从理论来讲哈、理论上讲是好事儿，因为它可以给我们节约师资的力量，同时呢，那个防止就是老师们有舞弊的现象，等等吧，啊，就是它从好处来讲确实很多，但是呢，带来的弊处也很多，因为我们对每个考官，第一要培训，第二要筛选，然后最后呢有要求，就是说每个考官哈，他都是必须要遵守很多的纪律，这个纪律呢是一再被强调的，未来出现问题的话也是要被 追责的， 但是外勤考官呢，因为他们就是来帮忙的，能答应我们来帮忙就不错了，我们很少就是有能力哈，就是请他来培训，对他做严格的要求，严格要求之后呢，万一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很难追责，是这个问题。 所以你提出这个建议了，那么这个建议后来被采纳了没有，进展怎么样？ 对，有答复，这个是人大哈，这一点是我体会特别深的，就是只要你有建议他一定是会答复的。但是这个建议呢比较特殊，我其实也很少提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也是因为提了以后其实我知道好多它是教委的规定，需要上全国人大，然后所以呢仅仅是北京这边提效果还不是特别的明显，因为它只能是北京市高校，但北京市高校也是不光高校，中小学也是这样。 它可能不是一个地方的政府 对 或者是 能够解决的 啊， 它需要到各大部委去解决。 你还会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吗？ 肯定的。当然这个呢，其实我提的不是必须取消，就是就是它不应该作为一个必然的条件，就是你可以外请考官，在你需要的时候，在你能够把控的情况下，可能更好。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把你履职的眼光局限锁死在教育领域， 对， 所以你更多的关注周围哈、发生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吧，比方说交通问题哈、生活环境的问题，在你们学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堵点吧，应该是 城乡结合部， 城乡结合部哈、都是一个比较容易堵的一个用堵点，那这方面你有建议吧？ 对，其实我绝大部分的建议都是来自于我们周边环境改造的、改变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因为我是我们那个选区里面选片哈、选出来的区代表。其实最早我是从区代表哈，我现在也是区代表。 两级代表。 对对对，我也是区代表。然后在我们那一片里头啊，可能太多的选民，其实大部分是我们老师，还有周边的，不仅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其实我只是我们学校那个特别选区哈，独立选区选出来的，但是我们周边的很多的群众哈，老百姓他都会来找我，然后呢，来反映我们周边的很多的问题，就是交通的问题，车站设的不合理，比如说他觉得再挪一点就更好了，类似这样的建议，我也到实地去考察，确实这样，就是说它更方便哈，就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感受是非常准确的，所以提了这样的建议。那我们自己学校的老师呢，也很多住在周边，那交通的拥堵，不安全，比如说路灯不亮，类似这样的小事哈，其实我反映了很多，包括双桥，包括羊闸这样的拥堵的地区，它其实不仅是我们学校老师的问题，也是整个周边环境的问题，如果能够得到改善，那北京一点一点就会好起来。 羊闸环岛那个改造后来是进展的怎么样？已经 解决了，完成了 啊，已经彻底解决了。 对对对，其实这个建议呢，是区代表接力到市代表这样的一个接力的一个结果。其实他最早是由区代表另外的代表提的， 先提出来的， 后来 带到了市， 带到了市人大，然后我再接着再提，这样呢得到了解决，而且是提了两年。 就是代表们共同推动， 合力推动， 对。那你还关注到一个问题的一个建议哈、就是下雪天，大家走人行横道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有一些滑。那要上了过街天桥，可能就会觉得更加的有一种不安全感。后来我记得你提过一个，就是过街天桥关于雪天设施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建议，这是一个观察非常细心的建议，也是来自生活。那个建议后来怎么样了？ 也得到了解决，而且是非常好的解决。其实这个建议呢，也不是我最原始的提案。是我们学校另外一个区代表，就是张绍刚。他先提的。在他其实比我更早一届进了区人大。那在他那一届的时候就开始提。那么因为这个天桥的修缮哈、它其实不是一次性的。它就是今年修完了，可能过几年它又老化了，还需要再提，是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天桥其实也不光是我们学生的问题，它呢是二外我们学校就是通过京通快速的时候啊，就是非必过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在京通高速上有四座桥，在朝阳路上有两座。 所以呢这几座桥呢，一方面是学生要过，那么家长都非常关注学校的这种各种条件哈。那他虽然是在学校之外，但是摔伤的还有孩子们他骑自行车，不光是下雪天，其实下冬天下雪，其他的季节下雨，每到这个时候都非常滑，就会出也出过很多的事情，所以呢对它的这个维护哈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不断的提。那其实每一次提完哈，就是这几座桥同时都会得到维修，而且现在已经不是每次提它去修了，是变成了一个定期要去修的， 自己要做的一个主动行为、哎、 对对，主动行为、我觉得特别好。 它会加装一些防滑的一些设施 是吧， 就是它把那个胶重新粘贴、然后呢还会采取，因为现在技术也越来越先进、每一次改造都有新的技术在里面，就会特别好。 这个细节很重要哈。那么现在呢，北京已经进入到老龄社会了，因为很多前面我访过的这个代表吧，其实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养老的问题。但是呢我发现在你的这个意见建议案当中吧，是有一个关于家庭服务条例的。实际上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家庭服务人员。是吧。关于这个建立这样的一个管理条例的这个建议，这个也是很独特的。所以我想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建议背后的一些事情。 好的。其实就是就光是我们学校里面的很多的老教授其实就给我提过这样的一些建议啊，那还包括其实电梯改造。其实我发现啊，那个我在当代表的过程中，就是我看到的问题，其实我发现很多代表都看到了。那我也跟大家一起学习，像电梯改造我提过，提过呢，因为好多老楼，老的很多教授们，他们的居住的条件，就是当年的老楼是没有电梯的。 对。 现在都年纪大了，没有电梯是一个问题。后来我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是我发现在我之前已经有 N 多人提过，然后市长其实亲自关注到了，就是咱们组讨论的时候，陈红市长还有其他的一些市领导们哈、然后就给我解答了，就当场就解答这个问题啊，是现在做到什么程度，遇到哪些困难，未来怎么做，其实解答很清楚。那关于养老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家庭服务条例。一个是我自己，我上有老哈、四位老人当时都在请保姆。然后呢我周边的邻居还有我们自己单位的老师哈，就请保姆这个事情哈，第一呢是一件特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哈，就会发现 N 多的问题。比如说他态度不好，因为北京市有一个居家养老服务条例， 对， 他已经立法了哈，就是我们说的地方法规已经立了。那么居家养老是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对，90%的老人会在家里。 对，那这个家庭服务员就特别重要。那么怎么来培训他们，怎么来规范管理的制度，以及哈就是防范一些事情的出现，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我自己的邻居哈，那天其实我提这个议案，其实就是当天早上我的一个邻居说啊，他说我的阿姨就是半夜里头哈，因为他这个可能是在他们家哈，互相都不是特别满意，但这个阿姨就半夜就是打了行李就走掉了，就说小区为什么放行，然后等等啊，就说还找不到他了，因为他可能拿了很多他们家的东西走了，然后 毫无约束， 对， 是吧， 就是 完全是被动的， 对，然后呢他就非常着急。当然了我也听，就是也有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我提完之后这个建议之后，也有保姆哈、对主人不好的，也有 最近不是频繁的这个 有 保出新闻哈， 对，特别多这样的新闻。当然其实也有就是雇主对保姆不好的， 这是双方的，一定是 双 方 的。那么在这种条件这种情况下哈，怎么才能首先就是保姆的来源是可靠的，然后呢管理是到位的，随时都能追踪到他。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很多的雇主发现没有实名制，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哈，最必须做的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到，就他的身份证都不一定是实名的。然后呢还有哈，就是具体的进一步的各种的管理方法没有跟上，我觉得应该建议好好研究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居家养老就会成为一个成为居家养老这个事情这件大事上的一个瓶颈。 所以就提了这一个议案。 这个还真的挺重要的，你这样一说，实际上呢，这个问题会越来越普遍， 对， 而且呢是需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条例，是对双方的一个权利的保护， 没错， 是吧？它并不是单一的， 不是单一的， 对吧？双方是应该建立在一种平等啊，现在咱们讲人人平等啊， 对， 没有谁低谁一等，你是一个职业，那么既然是一个职业，你起码是双方都应该有知情权。如果说有一方是被动的，我掌握不到你的真实信息，你什么时候走我找不到你， 对， 这种心态其实我们想想也是 没错， 觉得很无奈的哈。 是的， 但是 因为北京又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如果北京都没有率先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哈，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北京这么大的一个都市哈，这样的事情非常重要，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应该是一个职业化的一个道路。 对，我过去记得有一个妇联下面办的38服务公司，你有印象没？ 有啊， 那时候就是好像是保姆是统一从一个地区集约而来，是由妇联部门对接的。然后这样的保姆呢基本上是在可控的范围，而不是零散在社会上。社会上的公司现在需要做这个行业的是不是需要有一个资质，这跟经营人一样啊， 对， 对吧？ 对呀、 倒是也有一些好的一些这个公司在做一些职业化的一种培训啊，一种管理。反正总之吧，我们会推动这个事情，觉得让它走上一个法治化的一个轨道。 对， 让它 现在得到的反馈也是这样的。 嗯， 就是北京市相关部门会同了很多的相关部门，然后在认真的制定这样的完善。其实它不是没有，它一直都有。只不过需要完善和进一步的规范化和进行法治的这样的一种制定吧。 刚才你谈到了就是双桥那个路面拓宽改造的那个问题啊，咱们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当年是你刚刚5年前吧，应该出当代表的时候提出的一项建议案。那么现在5年以后，这个双桥这个路面改造已经完成，这时候你的心理感受是什么？ 感受特别多。因为我刚当代表的时候，是从区代表开始的，是我们很多的选民拿着选票去投的， 一张一张投的， 哎，真是这样投出来的。那我觉得每做一件事情，我都觉得我代表他们又解决了一件事情，因为从一件一件的小事来做，因为我们那个地方也是城乡结合部哈，需要解决的问题也特别多，每解决一件，尤其是百姓意见比较集中的这些事情上哈，我就觉得当然很有成就感，同时呢又为北京市哈又往前走了一步，也很多人更加热爱北京，相信北京的力量哈，我觉得我又做了一点点贡献，我觉得特别的高兴。当我们那个不光是这个双桥路面拥堵羊闸环岛的拥堵得到一些解决，还有其实就是通惠河两岸，就是北岸这边亮灯的那一天，好多人都在朋友圈和微博上晒，说我们这儿的灯亮了。其实这个灯亮它不光是一个景观问题，它还有安全问题。很多人从那通过的时候，原来是 黑洞洞的， 对，好多治安的问题频繁的出现。这样灯一亮，不光美观了，而且解决了好多治安问题。哎呀，我看到很多人都在那晒，其实我心里面特别的怎么说呢，为北京自豪。 作为行人，作为路人，作为当地的百姓，其实心里也亮堂了， 是的， 就觉得我们反映的问题 真是这样的 啊，有门路有渠道能够得以解决。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其实的民主 代表的作用 啊，代表的作用 啊， 民主的力量。 是的。 那你觉得作为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哈，什么样的建议案才是好的建议案？你的标准是什么？ 第一，它来自于百姓，就是老百姓们哈，特别急需解决的问题。那他有大的有小的。其实我自己的那个，我特别的佩服你。真的，那个在提这个建议议案的时候哈，其实我老在想，因为我当时哈，就是我们跟选民见面，就是我做区代表被就是别人要给我投票之前，我需要回答选民的问题。那在这个回答的过程当中哈，老代表就说哈，他说我们作为代表，其实每解决一个小问题都是一个成果， 都是代表人民做了一件事情，越小的问题就越能得到解决。那我觉得他这个建议很好，也是我觉得老代表带新代表嘛，我就学习了这一点。我其实都是从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开始的，但是我自己呢看到很多人提了很多的大的这个议案，对，我觉得包括你提的加强网络的管理，尤其是青少年这一块哈，网络不管理对青少年的危害是很大的，我都很羡慕哈，也很也在学习。其实我好多地方挺佩服你的， 谢谢， 也学习了好多代哈，还有其他代表。 谢谢。 那我自己呢也提过一些大的建议哈，比如说通惠河的治理，因为我们学校在通惠河岸边，很多老师也住在通惠河岸边两岸，通惠河的治理真的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我发现除了我之外，其实我刚当代表的时候就发现它是朝阳团的第一号议案，也就是说很多代表的力量使它这样的一个大问题汇总成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哈。其实我们也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的反应，它最后汇聚成了一个大的议案。所以呢从小的到大的我都觉得是好的议案，只要是能够反映老百姓的心声，能够为他们解决问题，而且站在国家的高度，北京市管理和治理的这样的一个高度，都是好的呀。 好，那么作为一名合格的人大代表啊，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够跟群众时刻在一起，心也能够想到一处啊，然后群众着急的事情你也把它放在心上，怎么才能做到呢？话是可以这样讲。 对，其实怎么说呢，我当代表的第一次会议其实是对新代表的培训。全国人大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讲，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个什么样的制度。其实那一天我单位里面有事儿，我本来想报个到就走的，当我站起来听到他的题目的时候就坐下了。他说呢，变观了全世界的议会制度，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先进的。哎，我一听这个说法我就坐下来，我仔细听了他啊，就是对于全世界的各种的比较分析，从理论上到实践的一个比较，那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它必须体现在每一个代表的责任心上， 对， 就是认真履职和你的责任心上。我就想哈，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么好的制度，我是其中一份子，要去做工作，要去努力。如果我不努力，最基层的代表不努力的话，很多的心声反映不上去，那我就失职了。所以我一种责任感，我就必须要做好。另外一个呢，是我本身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本身我就是生活在普通的大家当中，那么大家的所思所想，其实我是有感触的。把这些东西哈汇集起来，去代表人民反映上去，这就是代表应该做的事情。 那这五年过去了，你给自己的这个代表履职工作能够打多少分？我也很关注哈，也关心。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新的计划？ 如果认真打分，我觉得啊，我自己可以打80分。但是呢，其实我履职，我自己哈想哈，就是按照前面所说哈，认真去履职，我自己只能给自己打60分，就是我实际做的这样的工作，我只能打60分，刚刚合格。但是我为什么给我打80分呢？是因为我太想做好了，我特别希望一旦有时间，我会更多的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自己单位也特别特别忙，就是我自己的本职工作特别的忙，而且是实在是没办法，所以人大这边哈有一些事情我做的还不到位，所以我只给自己打60分。但是我觉得我特别想认真做好，所以我也给自己加了20分。 好，有一个就是有动力哈，也有行动。那你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新的打算吧？ 因为是我这一届履职的最后的一年了，下一届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成为下一届的代表。如果成为的话，那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些未完成的建议关注点，那我会继续的。那我自己呢也有经验了， 在未来的建议当中哈，我会把这些点点滴滴的汇聚成更有力量的一些建议。但如果我不是，因为现在正在换届，如果不是，那我会把这些关注点请新的当选人来继续完成，而且我会经常去找他督促。 你会督促和帮助推动他的工作， 对， 是吧？也帮助他尽快的能够适应这个新的角色， 是的 啊，然后尽快履职。好，现在有网友的那个提问，他说当选人大代表以后，您的个人生活有什么变化？学校的师生会经常找您反映情况吗？ 太经常了，我们有各种群，比如说统一战线啊，就各种民主党派有个群，还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人大代表的工作室的群，就是他们会互相拉人进来。每当一个时候啊，反正经常都会什么垃圾站这个需要搬迁，什么这个道路需要拓宽，哪个地方又有问题了，经常都会跟我反映。 好，另外一个网友呢提出来说，一个好的建议案是从哪些渠道获得的好的线索？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其实前面可能你 都已经 做了回答了哈。那也希望你能够再进一步的拓宽你的渠道，真正像你说的，向着你的那个高分的目标去努力，是吧？ 是的。 好，今天呢，再一次感谢关林代表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其实开学季之初确实老师是很忙的，而且你还兼着副院长的这样的行政职务，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百忙之中吧来到我们的节目参加访谈，非常非常感谢。依法行使代表的职权，积极履行代表的义务，其实是每一位代表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共同的心愿。我们就特别希望在你未来的不管是不是代表的履行这个职务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啊，在关注人大制度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吧。 会的，会的。 进一步的反映民生啊，代表民意啊，进一步的建言献策吧，为咱们北京市更好的做好这个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能够再尽一份力。谢谢。好，非常感谢。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再见。 我的心，我是如此想爱。我是如此深爱你，我不怕时间和距离，等待和空虚，我要和你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胡歌读。